好，班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政治到了，今天是阿兵来代班。过去咱讲政治人物那贪污的时阵，咱用四个字来给形容，讲这个人那呢假党假体。今天按来讲高虹安，一对资策会，我们是四个字来形容，叫啥？吃干抹净。他在资策会任职期间，他可以在这段期间里面请假547天，出差地点都是在美国的辛辛那提。请假了，出的不是请假哦，出差是什么意思？咱公家机关出差叫做讲，我派你去，交通费或者机票我给你出，你去那边还有出差费，你不是你去那边可以读书，还可以领出差费，这叫做吃干抹净。高虹安他告诉我们说，他请了半年的假嘛，哈，去这个念书，所以呢，他也回来之后上了半年的班，他才去红海。详细的状况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拿到资策会的数据。但是今天柯建铭总召公高虹安，你要说清楚，你真的有上半年的班吗？你念完博士回来之后，你真的上了6个月的班才跳槽去鸿海吗？这个资料我们不清楚，但是柯总召是不是有所本才会这样问？所以呢，我就是四个字形容，你对资策会真是吃干抹净。利用完了，踢到一边，跑去更高薪的鸿海。我可以说你是天之娇女，或许呢，你真的是集所有的资源与宠爱于一身，才有办法这样。那么通常大部分的人，我相信真侪资策会人拢无法度安呢。那么你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要好好的解释清楚，不要光是用提告的方式让大家不敢再说这起事件，大家去体会哈。然后另一方面呢，有一个新竹妈妈，她说她再也不敢讲到有关于这个高虹安的相关事件了，因为她感觉到这个高虹安这个附近人家号称现在叫红卫兵啦，他的网军是怎么样的出来霸凌的。高虹安说他现在感受到的是绿色恐怖元年。那么对于这个在网络上批评你的人，是不是也真的感受到了红卫兵的威力了呢？等一下我们要请易中来告诉我们。他说其实高虹安强的不仅只是空战而已，不仅只是网军非常有系列的在支持他而已，他陆军其实也蛮强的，强在哪里？等一下我们来好好的分析。那么最近党中举公最近这个选战齁，不禁让人很摇头，外挂太强，一直在歪楼齁。那么我们应该回来想说，我们选举到底应该是讨论什么样的内容，怎么样的一个支持齁。特别是呢，国民党发现说呢，在台北市现在有机会了，把这个支持某某人等于票投某某人等于支持谁谁谁，在新义区到处挂看板呢，到底该如何是好？阿中的选情现在该如何可以让回到正轨？至少请来宾等一下帮我们想想办法。然后现在介绍一位来宾，首先介绍是民进党立委这个王定宇委员。 慧敏大家好。 来介绍是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老师。 慧敏好，大家好。 我们要介绍资讯媒体黄创夏。 慧敏好，大家好。 还要介绍是陆军备役少将于北辰。 慧敏好，大家好。 还要介绍是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叶元之。 慧敏好，大家好。 我们要介绍是时事评论员黄义中。 慧敏姐，大家好。 好，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们带您来关心的是，今天的《镜周刊》在进一步的报道了，这个高虹安他居然可以在资策会呢，这个领薪水吃干抹净，请了547天，出差出了547天。我们来看 VCR。 大动作到北检提告，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不满被说博士论文抄袭，还侵害资策会版权，出面捍卫清白，却被周刊反酸，掩耳盗铃，欲盖弥彰。 在过去一个星期以来，其实网络上也相当多的绿营的侧翼，或者是政治人物，或者是名嘴，其实有很多人都对于我有许多的造谣跟抹黑，我用资策会来成就个人的学业，我想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指控，而且带有相当多恶意的，包含像是匿名爆料以及一些恶意的揣测。 拿出陈建仁颁奖和资策会推荐函，高虹安想证明自己很努力，却不提拿政府公帑念博士的争议。尤其周刊再报高虹安从2012年8月攻读博士到2017年之间，以科技专案补助计划的研究计划出差，并以国际人才培育补助方案驻美进修，一共547天，全是用公费支出，以研究计划经费核销。 资策会年度的这个经费70%以上是由政府委办或补助的。 所以那是不是空档？是不是纳税人的钱？ 是的。 经济部长强调，资策会经费70%来自政府，具有管理权力。民进党团行文给资策会索取高虹安相关资料，并未违法。绿营也要高虹安说清楚、讲明白。 你都在，你资策会薪水，这公私不分嘛？ 所以这部分市场有很多疑点，他必须自己澄清的。那这种人可以当市长吗？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就是柯总召还想要做什么样的施压来让自策会去做方案吗？他不适合当总召。 反呛柯建铭不适格，高虹安拿人民纳税钱完成自己学业，如今开心接下优秀立委奖，显得格外讽刺。 其实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一天这个高虹安面对媒体询问的时候会掉下眼泪，因为他过去人生上半场太顺利了，人生的胜利组集三千宠爱于一身。您想想看哦，以科技专案补助计划哈，就这样子出差，以国际人才培育补助方案驻美研修，合计547天都是公费支出，以研究计划经费核销，直到在鸿海任职之前都是资策会的全职员工，过程当中没有留职停薪，去回到他自己的博士学校辛辛那提呢，几乎这个机票都是资策会来出的哈。这不是高虹安所说的出国念博士只有领半年的租金补贴，而是持续领薪水，用计划经费来核销。所以说高虹安完全是用资策会的预算拿自己的学位成就自己。唯一一次申请在职进修叫做2014年的1月7号到8月2号以国际人才培育补助方案申请研修，停留国外的期间达到195天。高虹安跳槽到鸿海前夕，2018年的3月30到4月6号他还以资策会员工公费出差，用技术交流的名义到鸿海的深圳富士康龙华厂，顺便谈下一个工作哈。这张麻麻密密麻麻，就是他出差到辛辛那提的记录。我想请问一下定宇委员哈，这几项就搞完呢？我摘掉啊，那全职跟读完博士，而且博士还不是台湾的土博士，是美国的洋博士。 只怪我们当时年纪小不懂事，我们都没有这种，我们打谁拢爱科改给贷款借钱哦。不过回到高虹安的问题，他其实有几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哈，你如果仔细看他讲他去那边读书那一段，其实就算用了国家的资源呐，你得捞起供嘛。可他没有啊，他是讲他只自己拿了领了半年的租屋补贴，出来弄科改给哦，很上进，很努力，都靠自己哦。就今天除非进周刊这个资料全部是假的，如果那个数字是真，你就发现不对呢。547天领薪水读自己的书，547天机票学费什么弄开公家，那你就讲嘛，我感谢国家的栽培，我547天我去攻读了博士，诚实讲就好了，你有没有诚实说？第二个哈，那个余将军在这边，我们在军中如果送一个军人出国花公费，像我们飞行员哦，送去美国送训一年，回来要还两年的， double， 因为那个叫人才培训嘛，他那个专案叫做人才培训计划嘛，啊，那比如我搞惠民哈，三立送惠民出去学习，不管花多少经费，我培训这个人才未来是要这个单位所用或为国家所用，你花了547天，到2017年的9月4号到一个段落。隔年你自己看他年传记，2018年的3月见了鸿海郭台铭，马上通知包去深圳啊哪里参加新兵训练啊，就变鸿海人，也就是花了国家这么大笔的经费，而且他自己讲留职停薪没有，你是带职带薪去读完书，那你进修完的功夫你喝派嘛哄恨头国家嘛，你训练两年你还个四年，按照军中惯例那你两年还两年没关系，没有，他一回来马上跑去鸿海， 阿林资策会的不规定啊，没有这个规定啊，我又没有违规，我也没有违法。 这个为人处事的道理，就我花了国家的资源，我去做人才培训，然后人才回来马上跑到私人企业去，对或不对嘛？我今天看到网络上很多原来支持他的人哈，其实最对这一点最 care。我替你恭维恭布阿波，你花我父母的纳税钱，他花的是我们大家父母的纳税钱，读完了书，几乎没有留在国家所用，马上就跑到民间企业，这第二个层次。第三个，我会发现好虚名的人哈，其实你那金就可以很亏，里面华而不实的东西就很清楚了。比方说，我的论文，我不是我们的哦，我的论文被 citing 被引诱，4500字，就一查不是，是我们的老师的，比方说，我这个我是科智公司的创办人，一般公创办人哈，那拜佛的叫三门的大住持，那公司的公司的大头家嘛，就一发现不对啊，科智公司103年就2014年创立的时候，董事会里面完全没他的名字，后来才发现他的解释说，当时我有鼓励他们，我有辅导他们去创立这公司，所以他叫创办人。 哎，他说他自己是共同创办人， 不， 后来再解释说是鼓励辅导他们， 我鼓励就变共同创办人。 哇， 那台南没古巴楼，打给马我亏耶。 啊，第二啊， 我每一间都买我去吃，我每一间都鼓励。喝牛肉炉好好吃哦，不然没看好哎。那每一间牛肉炉我亏耶、啊哦。 爱碰轰的价啦， 这个道理讲不通啊。就是说，你今天讲说你有鼓励过柯志，柯志有谢谢过、嗯、，OK， 这是事实。可是你讲说你自己现在公司的创办人，我刚才讲的好虚名者哈，华而不实， 嗯， 打开来看就是空的嘛。如果你是新竹市民，你就要问自己说，这样子的人如果当首长，工程都只求上面要有名字，里面的实质的我不研究，然后呢，人家的栽培不会感谢，这样的人适不适合领导一个城市的往前走？我认为新竹市民哦，新竹市不大啦。市民的人数也不像其他都市那么多人，在这一个平均学历相当高的新竹市，对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好的判断。只是我觉得很可惜，就高鸿安，我觉得我对他印象是不错， 嗯， 但我现在看他这个留学过程当中哈，我该用军中，我自己在空军服务过哈，我该于将军应该对这个感受，空军要出国去受训哈，现在你要回来还，那你这个都没有还，然后最后还讲说没有，都没有用国家的资源， 嗯， 阿内伯赫啦，不知感恩啊，华而不实，这个讲不通啦。 好、嗯，请侯将军来回应一下哈。这个他说呢，被拿资社会的预算成就学位，他说这是恶意的栽赃抹黑。一共已经引进哦，2008年进入资社会当副工程师，2012年的时候到美国，想要到美国读博士，哈，就是研习智慧制造系统的技术。所以他说他有递辞呈，那么主管就觉得说是个人才哈，不让他离职，说哎呀，这个前瞻技术是台湾产业转型需要的，所以呢让他代职派驻美国，辅导台湾产业导入引进该项前瞻技术。他说是依公司要求派驻的，所以他代职前往，往返交通费依会内规定由公司支付。哎，他白天研究，晚上在台湾上班时间进行资社会的工作，夙夜匪懈。所以呢，他认为他每一个钱都领得心安理得。那看在您的眼中，您觉得呢？ 这我以前在国防部的人事单位服务过，其实政府的每个部门都永远在做一件事，培育人才。 嗯， 那么高鸿安的主管有没有错？没有错，你是个可造之才。所以呢，高鸿安在自己今天的自清文上，他写了2000字自清文哦，他说不是我没有要辞职，我有要辞职，是我的主管看我太棒了，所以要留我下来继续做。啊，你要念书没有关系，这工余时间去念。可是我没有叫你全职进修啊，因为进修很多种，一种叫做工余进修，就是你有时间晚上去念书，或是假日去念书。那很多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念完的博士硕士的。另外一种是什么叫代职进修？我真的是太棒了哈！但是呢，我的职务在那，我有部分的加级要停，我很多的这些考绩要停，因为你没有在工作嘛，你职务还是给你带，你出国去，那帮你做事的人加级要给他领，帮你做事的人考绩要给他，所以你不可能又去全职进修，然后你的加级也不停，你的所有的考绩奖金也不停，你所有的绩效奖金都不停。 哎，他出去有出差费？ 有 出差，其实很多。这个公务人很爱出差欸。 对。 因为我本来一天平均大概1500的薪水，我不如出差费多多少。 因为出差有规定哦。 没有，到美国的差旅费更高哦。 更高更高。 那个要算你的航程。 对。 然后到美国当地的消费额度，每一天可以有多少美金的差旅费补助，那个有个标准的。 啊，我请教一下齁，一起比较那出差的话，是不是还有住宿费？ 有啊 有啊，十 差旅费就是机票、 有吃有住嘛， 零用就零用钱就花的钱都有在里面， 一天有带200-300块美金， 对， 我们两三百块美金， 不同城市不一样， 不同城市不一样， 这一都没共呢。 我跟你讲，去读书学费是一件事情，时间是一件事情，那个机票补助是一件事情。那如果他如果只是单纯请假去读书，我们最多说你领薪水跑去读书嘛哈。他如果还有出差这件事情。到美国的饭店，还有每一天那个城市可以给他的 allowance， 就是他的零用金哦， 嗯， 是几百美金呢？ 是多少钱？他来读书还赚钱，干南欧一来躺车个探景。 我们军方出去算是最节约的哈、哦，我们到美国去一天就是150块美金的零用钱， 150块美金零用钱。 对，那其他的包含了饭店那些另外付了哈，150块。那我相信资策会不会亏待高鸿安的，但是出差哈，我不知道他们资策会有没有规定，公务机关是有规定。你一个月的出差不能超过一半，不能超过15天，因为你超过15天就不叫出差啦， 嗯， 你是叫受训啦、啊、要不然叫支援啦、啊、因为为什么？因为这牵涉到你去出差，你在家里的工作，你职务上工作谁做？ 一共以白天念书，白天研究，晚上在台湾时间的时候他继续上班啊，做他的工作啊，数位数业匪懈啊。 这我再插播。 那个原资不知道晓不晓得，在美国的大学，他的博士生是 full time， 可不可以晚上再兼职读上班？我打一个大大问号哦。 嗯， 就是美国要拿博士学位，他是一个 full time 这个全职的博士生的时候， 嗯， 你能不能兼职上班？这是我已经听说有美国那边的哈，要跟他的母校去问这件事情。 你不要说又是汪教授吧？ 不是不是不是，别人，因为每个学校，因为在美国读过博士班的台湾人很多啦， 嗯， 广告我阿卡加喝康哈， 也是天之娇女啊，我干嘛我贱民一个呢？ 哎、欸，不要这样 子。那我在 因买你美咖机， 因那我招待你给寄安的鬼哈。 这可以，其实没有说拿奖学金去念书不行。其实台湾很多政治人物，而且很多很棒优秀的人，他是拿奖学金去进修，这是允许的。奖学金是奖学金。全职全额公费是另外一回事哦。 嗯， 奖学金是说我读书读得很好，所以我奖学金。但是你的吃饭喝这个喝水啊，然后你的交通、你的住宿，你要自己付哎、欸。 嗯， 你只有学费是用奖学金。可是什么叫做全额进修？就是你的所有东西全包了啦。那你不但可以全额进修，你还可以领在吃测会的薪水。你每年的考绩，这是他自己高宏安自己说的，他的考绩绩效很好，所以他各项的奖金都拿得心安理得。那你是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全都要，是这样子吗？对不对？ 547天你卖工薪水，光547天的差旅费的话这样、 哦，那就是领 double 嘛。 所以说你若吃测会，你若博士读了，你只是有个做两当， 一定要还，一定要还。 那种心理的感受不会那么差嘛？哈，结果呢？这个高虹安公费出国，支持者崩溃喊太离谱了哈，也挺不下去了哈。只是他的支持者对话里面讲说哈，哎，把这个《镜周刊》这个请假哈出差的表格说贴出来说，这个出差的表格嘛，这是事实吗？如果抹黑可以赶快说明吗？用政府机关的钱补助，然后出去念书回来直接跳民间，真的是太离谱了。哎，连他的这个王军都没有办法支持下去哈。刚刚这个定宇有讲到一个点啦，就是说。他为什么有办法全职的情况之下，又可以在辛辛那提拿到一个博士？这中间似乎是有一些问题。你是说美国学校有一些念博士是要全职念的，是不是？ 我们讲，如果是全职博士生哈， 嗯， 你是不能兼职的，所以他到底是什么？ 对，汪老师也有同样的疑问。好，他现在人在美国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来听他的一个最新说法。 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资策会。出差的时间啊，像高虹安这样的一个收集论文的方式，做研究的方式，如果是在传统的工程或者是生化的理论啊，这是不可能的， 嗯， 因为呢，传统的工程跟生化的领域你必须要留在教授的实验室做实验啊，然后呢，实验结果做出来之后。有成果才可以毕业你必须要留在学校不可能让他回台湾。那他回台湾大部分的时间留在台湾那当然呢他的这个所谓的研究工作资料收集的工作大部分是在台湾进行。那这个呢就是跟他的研究的这个题目有关系。那教授如果同意老实讲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因为他基本上呢满足了这个辛辛那提大学两年的修业年限那做论文的时间呢老实讲学校给博士生的这个约束并不多。我倒是要指出一点呢比较不寻常的就是说高虹安呢在美国攻读博士的这个八年期间从2012到2018他同时呢在资策会也保有专职的工作。老实讲我在学界这么久了这是第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你同时呢在台湾拥有一个专职的工作继续领薪水。但是在美国呢你从事的是一个全时他们叫 full time 的博士的学位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过第二个例子是这样子。你要保有全职还要去全时修学位你总是要留职停薪你不留职停薪你只能就所谓的 part time 兼职的方式去求学。可是博士学位呢很多主要的学校呢都没有 part time 的这个选择，所以说这个是比较不寻常的地方。 哦，我想请问一下义中啦，你说其实今天高虹安他目前为止哈，你底下新的招总，他支持率还是一枝独秀吗？你要跟大家讲的是，其实他不只是空军强，他陆军也蛮强的，怎么个强法？ 大家只会以为说高虹安是年轻，然后就是第三势力，所以他年轻票多，他年轻票多，主客票多，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可是其实大家都忽略一件事情，他其实陆战可能不输空战。你老大概都会行得狼嘛，那得行得照哦。你会发现他也扛棒哦，完全跟另外两位候选人基本上是并驾齐驱。就是讲，通常我们认为说小党嘛，民众党不是归乡公益无资源无急吗？但是你光扛棒哦，高爱扛棒，完全无输连完两个大洞。那为什么是安内呢？其实他背后是有金主的。大家如果看有在 follow 高安的脸书啊，他其实新竹工程师那个篮球队的活动啊，一路我在参加。那这个工程师是什么呢？这背后就是宣明志、宣董的那个篮球队。所以其实一老标主客就挂，主客挂的这些金主是都有。那除此之外啊，高安身边还有两个大将，哪两个大将呢？一个就是前市长，国民党籍的前市长叫许明才。为什么许明才在他旁边？你知道？许明才他代表民众党选议员呐、啊。另外就是大将。前议长或者谢文进，站在一边啊？为什么？因为谢文进的侄子嘛是代表民众党选议员， 所以柯文哲他本身新竹市人，他在新竹市这一区确实是经营蛮深，他挖 他 挖了好几个前政治人物， 他的庄他其实挖得很牢，然后再加上之前林志坚的论文又出了争议，所以种种迹象显示，他的民调的吉罗湾的啪，所以就要穷个第一名、嗯。那当然这件事情，包括他从这一个礼拜以来的荒腔走板，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你提手机去记记价啦。这个东西我真的没办法接受，而且还说他是什么给记者看手机， 旧手机壳。 你当所有人是没有 common sense 吗？你在侮辱你不只是侮辱新竹市民，你侮辱基本上有用过手机都知道，你那个动作其实是一种很挑衅的动作。他后来大概知道挑衅，可是他说是给记者看手机壳。那我觉得就是这种过程啊，你我跟你讲，他的那个所谓的民调一定会掉，可是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在呢？他民调虽然掉啊，可是其实伤害最大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人， 林根仁， 国民党的林根仁，为什么？ 那个人， 因为当高虹安现在化身为抵抗民进党的这个，反正就是大将的时候 啊，抗力女神啊， 那他的中间票会掉，因为他的这些过去的，刚刚定宇哥讲的这些荒腔走板，然后刚刚那些人态度不好的，这个会掉一些，因为对于那种知识分子，他会觉得你这样子有点太高傲。可是相反的，他在知识分子这边掉，可是因为林根仁他国民党的这些传统选票会认为说高虹安今天承受了绿营的炮火。所以他们也会有一些同情票转过，所以你看民调上起码第一名，在还没有那个论文，就是还没有这个他手机这些事情之前，他民调是第一嘛，沈慧宏第二，那第三是林根仁。那我相信经过这个炮火猛烈攻击以后，高虹安的中间选民会掉，可是他可能会吸纳到一些蓝营的选民上去，然后最后就变成新竹市现在的危机是可能就是双红对决，就是民进党的沈慧宏 VS 民众党的高虹安啊，那个林根仁。讲上心声的就是正港的新竹人是林根仁，沈慧宏来八年，高虹安来一年，林根仁是主席的底下大汉，啊底下做议员做二十几年，这个这个在地新竹人起码在这个过程双峰交火的过程中， 可是之前媒体评估林根仁很强，因为他是资深议员， 没错，原本是这样子，可是就是因为 长期选战还弱成这样子， 对啊，就是因为 原来是。 他是陆军， 柯文哲都顾好庄了。 对， 他把之前国民党的、民进党的一些基础陆军拔过来他这边。 我刚才我们就举刚刚讲那个议长、前议长谢文进，谢文进2018年代表那个无党籍选新竹市的时候，他也拿下4万多票，而且讲一基本上一几人都4万多票席量呢。那今天这个谢文进直接站在高虹安身边，那再让前国民党籍的徐明才卡立新国兵，所以他身边有这些大将，加上。连五指家魔档说10月1号要新竹办什么董事长开讲，他等于就吸纳了这些，所以我跟你讲，他的身世在这个过程中啊，他反而最可怜的就是一类林根仁，起码完全好像你看媒体上都没有他的声音了。 好，其实高虹安整个事件其实一般哈，就是说比较可能亲民进党会觉得说，高虹安这态度真的很那个，然后呢，他对资策会的吃干抹净真的很离谱，做人做事公。简单而已的主书，你家己好就好啊。 所以如果学校可以派我去美国，我底下领着学校的薪水， 他 就破书。我跟你讲，人家的命是金包银，我们的命是金包桶。 所以他这个过程，其实你知道，这个感受上，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或是读册人来讲，北北是读册人，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一块，就是说他这五年来，他领着资策会的薪水。 你最会讲酸话的那些什么 D 卡啦，什么 PTT， 起码现在要帮他们。 帮他怎么辩护？ 哎，这个就没办法，因为对这些低卡的大学生来讲，研究生来讲，他们也希望他们有 你们叫贺康吗？ 他们也希望他们有高鸿安的这个待遇啊，所以 你们匪逃匪吗？ 啊，对，所以对，我就说，所以高鸿安他不能去讲这一块，他只能去扯说，哦，所以你现在是有人丢资料，确实有人丢资料，这个是绝对 绿色恐怖元年， 他现在就只能用这个方式去化解，或是去盖掉说，因为这些资料都是真实的东西，他现在可能还怕的是说， 你觉得网络上会觉得说，哎，这个是。资策会里面看不下去的同仁丢出来的，还是一条龙操作？ 我不管是谁丢出来的，总之我只问一个问题：这些资料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就要回答我这个问题。那你不要说啊，这资料是真的，你当然现在可以质疑说谁丢出来，谁在后面弄我。这个国牌店那边只有起定位的吼，卖功力啦，所有被算起定位的吼，基本上你国牌店你的身家祖宗十八代本来就要这样清。 你关注的重点嘛 重点的是 怎么来是一回事，你做的事情 我只问你， 可不可以被检验？ 我们现在好奇的说，啊，这块资料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真正在美国拿资策会的薪水投你的 POS？ 这是是啊，不是嘛？ 广告中我们有更多的讨论，我们要听听哈，这个柯建铭他说呢，高鸿安态度就是有问题。其实现在要出来选这个县市首党的人哈，都忘记他们自己本身现在是立法委员。你在立法委员期间，你该做的监督你没有好好监督，为什么拿来作为打选战的口水？那难道你立委期间你没有失职吗？广告中我们更多讨论，马上回来。新周刊呢也不是好惹的哈，直接说要对高鸿安提出诬告。他说呢，针对他涉及论文抄袭，周刊已经做过多次的比对了哈。然后呢，论文事后加工是罪证确凿的，所以呢，确信报道为真。第二，他说呢，高鸿安予以新送的方式模糊焦点，企图对新周刊及新闻媒体营造寒蝉效应，所以呢，要提出诬告之罪。而高鸿安今天则自比自己是张淑娟，遭到了霸凌跟欺负，来听他的说法。 今天我是非常沉重的心情，跟着两位律师的陪同，一起来到地检署提告《镜周刊》，包含像刑事的加重诽谤罪，还有选罢法的意图使人不当选。我想昨天在同一个地点，大家已经看到了江女士是如何声嘶力竭的来控诉所有这一些，不管是媒体人的乌龙爆料、网络霸凌。对于一个没有办法拥有一些相关的能力去对外诉说他的清白的一个弱女子，竟然用这样的霸凌方式让她痛苦不堪。我想我在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其实我本人也相当的感同身受，因为在过去一个星期以来，其实网络上也相当多的绿营的侧翼，或者是政治人物，或者是名嘴，其实有很多人都对于我有许多的造谣跟抹黑，甚至是有一些把我从来没有说过的话直接透过不管是报道或者是一些侧翼的梗图，甚至是民进党党部的粉专，直接来对于我的人格做非常强烈的抹杀，想要营造出来我是一个说谎的人。但是后来也因为许多正义的乡民或者是眼尖的网友会发现，很多的指控、造谣、抹黑，其实都是非常经不起检验的。 好，我们来看高鸿安哈，说幸好有正义的乡民哈帮他这个厘清是非，反正帮他讲话的就叫做正义的乡民，没有帮他讲话的就叫做塔绿班。那么呢，我们再次要透过连线哈，请人在美国的翁达瑞老师哈，就像柯文哲说呢，高鸿安是一个弱女子哈，一点也不弱，不仅有陆军，不仅有空军哈，空军到底有多强？怎么攻击翁达瑞老师的哈？我们来听听老师的说法，来，请说。 我想嘴巴长在高鸿安的身上。他要说什么话，他要讲什么，谁都不能控制他。那问题就是说他说出来的话值不值得信任，经得起或经不起检验。那这两天呢，就是说我们有看到这个一位张女士去提告这个周玉蔻。我们也有看到高鸿安去提告镜周刊。这个都是对媒体的一个提告。那我觉得这两者呢在属性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那位张女士本身是一个一般平民。她不应该接受媒体的检验就是一般人不管私生活怎么样，不管个人的情况怎么样 媒体应该尊重他的隐私，他不应该被媒体检验。如果呢媒体的检验他认为是毁损了他的名誉，我觉得张女士出来提告，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是可以。但是呢高虹安呢他并不是一般平民，他是现任的立法委员，他同时在竞选新竹市的市长，他接受媒体的检验，接受舆论的监督，是应该的。如果说呢高虹安觉得舆论的检验或者是媒体的监督有过分或者有不实的地方，他有麦克风的人，他可以召开记者招待会，把事情解释清楚就好了，实在是没有必要对媒体来提告。那对媒体提告呢，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说，竞周刊的指控这个证据确凿，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我的了解也非常的清楚。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觉得说高虹安大概很难去反驳竞周刊的报道，因为里面的内容确实是证据确凿，他很难反驳，但是他也不能没有动作，因为他如果不能没有动作，等于是一种默认的情况，会损及他的这个选情，所以说很自然的呢，他就到媒体去到这个地检署去提告，希望借着提告呢，制造一个清白的假象，所以说这个提告本身呢，我觉得是一个政治动作，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你提告的对象是监督你的媒体我觉得对政治人物来讲这个不好。至于呢我们所谓的这个出征啦、网军啦、等等之类的，就是说实际的内情怎么样我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我个人在 PTT 呢在 PTT是被诋毁、被谩骂的非常的严重，只要我在我的脸书有贴了一篇文章，马上会被转贴到这个 PTT 上面，然后呢底下就是一长串的这个留言，几乎每一则留言都是在谩骂都是在批评我。我不相信台湾的这个网络舆论这么的一面倒，我不相信。那为什么呢在 PTT 会有这么一面倒的舆论我想这是一个有系统有组织的活动才可以来解释。那这种一面倒的网络舆论呢，其实没有办法反映真正的民意这对台湾的民主是一个伤害因为呢你让一方不敢讲话，然后呢只有另一方的声音非常的大那这个对民主政治来讲，所谓民主政治就是意见的竞争就是舆论的一个竞争就是想法的一个竞争，而当你一方呢用这种出征的手段让另一方晋升，我觉得这对民主是一个严重的伤害如果我们希望台湾更好，我们希望新竹市更好，我们有道德勇气的人应该勇敢地站出来面对这些网军把是非对错让所有的民众有一个机会来做比较。 好，我想请教一下范老师哈，老师你现在教的是师大的学生嘛？师大学生也都是领公费的话，就要相对到哪些地方？ 没有公费了， 现在都没有了。不是有公费的，然后就要服务多久 吗？如果是 要到偏乡服务的吗？ 没有那么强制了。 我说明一下啦，因为我领过公费，就我真的领过公费。公费就是你如果领四年的公费，你至少要去偏乡服务四年。 一比一啊。 如果你没有的话，那就要赔公费。所以至少这四年是你一定要所以我们是刚刚那个电影哥讲没错，我们师大的公费是一比一。 我们现在钱能不能要回来啊？ 不是，军公教如果拿人民的纳税钱去进修，都有，就这个是一个基本道理嘛。我开钱要培养人才。在林仔不用料的招料料啊，那怎么这开什么玩笑？你一定有一个贡献时间，一比一或一比二， 还用出差的名义去深圳谈工作嘞。 所以回到这件事，那就是一个职业道德嘛。这个老板愿意让我上班领薪水，帮我出机票，让我补助租金，还帮我补学费。然后我去那边读完书之后，我就说 goodbye， 我要去鸿海上班了。这到底是一件对的事还是不对的事？很好判断呐。那不要去怪什么个资啊，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对错。第二个哈。在讲这事情，他利用很多人， 混淆。我相信个人是专业的，比方说，哎呀，资策会你们民进党去调资料哈，这个是哦在打压，哎，不好意思， 绿色恐怖元年， 资策会的钱几乎都是国家出的。民国108年黄国昌调资策会的资料，民国110年国民党的鲁明哲调资策会的资料，110年6月份陈超明国民党的立委也调资策会的资料。 那为什么你们民进党的调就变绿色恐怖？ 一景拢无啦，因为资策会它就是一个国家出资的单位，你钱怎么花的我要了解你去欧洲做了什么，所以调资料是常态。说什么哦，调资料要准备打压什么了，有没有当过立委嘛？你说各资，这怎么有各资的问题？用公费出国留学，任何一个委员去调资料说，来，你资助几个人，花多少钱，他去那边留学几多少天，这是一个公务，它不是一个个资。所以晋周刊也可以去查，大家也可以去调，重点就是刚才义中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事情的资料有伪造，告他。如果是真的，你就说明清楚，不要说谎就好了。 好，柯建铭现在是大赞高虹安的哈，他说呢，高虹安在这次会常出国，薪水照领，绩效费照领，公私不分，没有正式申请出国进修，又同时号称自己是柯智企业的创办人，还到中国面试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博士拿到后，论文一鱼三吃，马上到鸿海上班，也没有你自己所说的回资策会再上班六个月，打一个问号。换句话说，这恐怕还埋一个梗哈，稍具好奇心的国人正等待你自己回答。来，老师， 我认为资策会是1979年成立到现在43年，它应该它是一个体质非常健全的公法人的团体，所以它的员工进修一定有一定的规定啊。我不认为说什么不用登记不用申请就去跑去念了。你说念 EMBA 或许可以，你是晚上了假日不影响工作。 我本来要请辞，因为 所以说， 主管看我太优秀，留我下来。 这个说不太可能，其他人一定会眼红。为什么你可以？哎，他现在是两种身份，哎，两全其美，既是全职的博士研究生，又是全职的资策会员工，天然有那么好的事情。你要吗？你就是 又可以靠得到回学， 你要吗？就是留职停薪啊，去念不给你薪水，就最简单的啊，要么就辞职，怎么会哦？鱼与熊掌全部都兼得。这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嘛？你是什么时间管理大师吗？你一个人可以分饰两角，一个人到美国去念，光念个博士，专职博士都已经累到趴了，还可以在台湾还兼专职工作，还主持那么多研究案，那就很奇怪。我认为他在资策会有贵人罩他，他的指导教授也一定很罩他。 简单讲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他就是连。 所以在台湾真的是有关系有人罩就差很多。 对，你想想看啊，他如果547天是请假去进修，他一年念六年嘛，一年平均91天。你请什么假可以请91天？你如果事假病假的，好，那你说我请公假，我公出，那你是看你要执行什么业务哦。如果你表面上是说我公出去收集资料，我去研究案，可是你却跑去上课，那就是要假公济私嘛。你说因为我手边有案子，我必须要去美国一趟。好，那你去可以去三个月吗？你去干什么？你做三个月很长的时间呢？那我问你，三个月你的工作都别人帮你做了。所以这个不合逻辑。那另外一方面，如果一年去91天，三个月，很抱歉，任何大学一学期是四个月。上下学习8个月，那你只去三个月，那你其他5个月，你的指导教授说没关系啊，你不用来了，反正我们就用别的方式来上课。那个这个指导教授也太罩你了吧？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环节搞不通哈。那今天就变成说，你当初是请的用什么样的名义去美国？然后你甚至你用的是研究案的机票钱去去美国，这样的一些做法，是不是啊？你又领工，你又领资策会的薪水？那是不是所有的好处都被你占尽了？我认为这件案子肯定是 我是天选之人，不行吗？我就天选之人啊。你看看我不分区，我这么年纪轻轻我就被当不分区了。 所以这个案子 网友又这么的爱我。 所以这个案子哈，我认为 你们都嫉妒我。 我认为 我 还泄露个子， 不是我好难过。 而且我看到有一个他的 事情不就是这样子吗？ 我看到他有一个他的一个前长官，就是没有是匿名的接受媒体访问，把全部帮他讲好话。包含他的 讲好话， 全部包含他的论文引用的这个资策会的资料，他也说没有抄袭，就全部，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人缘太好了，还是说他背后的这个山头太大了，可以这样子？ 你觉得这会影响选情吗？ 我认为 还是让人家觉得说，哎，怎么这些资料都丢出来？民进党为什么 现在要看 什么东西都可以挖得出来？ 现在要看他到底有没有，他到底结果是如何？因为我们刚刚讲过，那你请了什么假嘛？ 嗯， 那你到底你利用了这个相关的计划，你帮你自己从事学位？那你从事学位是你自己的私事嘛？你用公家的资源从事自己的私事到什么样程度？那这个都会一一被拿出来检视，那看那个、看那个到什么样。那当然你说对选举有没有影响，那自然大家就会觉得你当初讲的那些话是没有诚信的。那没有诚信的话，你怎么样对你的选民做交代？我觉得这是大家现在就是说他一直在闪避，在闪躲。那如果资料越调越多越清楚的时候，那他就变成必须要去面对，他就不能再做回避了吧。 来创下 基本上呢，其实呢，因为公法人里面有他们的规范， 嗯， 那他们有一些运作，那运作当然也不跟军公教完全一致，所以这个资策会面对人民的质疑，或者他的老板一个最大的资助者经济部，他去说个说明。但是高虹安还有包含詹善政，他一直碰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多数人渴望而不可及的一个待遇，而这个渴望而不可及的待遇里面，他们的反应，尤其高虹安的反应，他踩到了一件事情，那个事情就是呢相对剥夺感的地雷，而高虹安不断的在踩，所以当然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现在已经进到了选举不到两个月，因为从今天开始已经进到50几天了，高虹安在玩的呢是他其实操作的政治手法是越来越清楚。首先呢，根据509号近周刊呢，第一个有索本，第二个有进行查证，第三个据信推论，他们做了这报道，坦白讲不见得告得成，那你看他两个律师，但是他为什么要告呢？他是在那边的，他是抗律的一个操盘者，而在抗律的操盘者里面呢，就是你会看到的，所以呢因为是反律抗律，他愿意勇而挺身而出，所以他会把那个整个国民党在新竹市的抗绿的票，通通集中过去， 对， 然后通通集中过去之后， 你说现在是非不重要了，他就是把讨厌民进党的票拿掌握到就好了啦。 因为在选举里面到了进到倒数两个月的时候，此时此刻其实大家都心有所属，你要投谁，你不投谁，你不想投票都有，剩下是什么动员，所以他已经在为他的动员造势，从现在开始会一场一场的造势会，一场一场的动员，你会看到了，你会看到他的陆军，你看他不需要，他的那个整个西瓜效应会继续出来，所以他其实是至少他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是非常有柯文哲的传承，直到选举达到这个步调该做什么动作，所以他其实现在都是做了选举操作。而这个选举操作里面呢，当然国民党呢，其实叶源之也不用多讲话，你们朱立伦都去挺他了，所以林根仁就 源之兄，怎么会你们朱立伦都在挺高虹安？ 他没有， 怎么会这样子？你们的根仁兄去哪里了？ 他没有， 你们自己有候选人，你还记得吗？ 国民党新竹市的候选人林根仁， 好， 帮他讲一下名字。 幸好你没有忘记， 没有了，我 大部分人都忘记了。 我已经挺我们党的啦，但是我觉得朱立伦也没有挺高虹安呐、啊，没有啦，他只是针对一些事情，他可能表达一些看法，但绝对是挺林根仁的。那我觉得高虹安， 我觉得新竹是国民党完全没有认真选， 没有吗？ 没有，林根仁很认真的。 那我补个差，林根仁从去年最早一年多前就在挂扛棒，他那时候是 林根仁很认真的、啊， 他最早开始起跑，然后最早整合 国民党。你这样讲不公平，应该是林根仁很认真，但是国民党没有认真。 有啦有啦，我补充几件事情，我是觉得看不下去是高虹安那边自比张淑娟的、啊，我觉得这人差很多哎、欸。第一个。张淑娟那个是完全的乌龙，就是说人他没有做这个事情，然后被人家掀出来嘛，所以包括指控他的都出来跟他道歉。可是高虹安他就是有这件事情呢、啊，只是每个人解读不一样嘛。那别人解读不一样，你就说人家是错误指控你，我觉得你都一点雅量都没有。那第二个，人家张淑娟又现在已经不是公众人物了，他现在很低调过生活啊。你高虹安你现在是出来选举诶、欸，选举版就是进了厨房不要怕热嘛，你不要好像被人检验，好像就以受害者姿态出来嘛。你本来你是公众人物，你就享受很多光环嘛，那现在人家检验你就好好说话就好，不需要就是还去控告媒体哦。现在需要媒体的时候找媒体来宣传你的政策，不需要媒体的时候就控告媒体。刚刚义中讲那个给人家看手机壳那个，我也觉得很恶，就是态度非常傲慢啊，一副就是好像你们都追着我啊，我给你秀一下口气壳，然后让你们瞎掰啊，说是手机壳关，这真的看不下去。然后还有就是张淑娟也没有出来硬凹啊。现在很多我们现在讨论的事情都是针对 高虹安他出来硬凹的东西啊，比如说后来占学历啊，或者是他去扯一些有的没有，大家去检验他后来讲的话嘛。但是张淑娟也没有啊，还有张淑娟也没有一堆网军在协助他、啊，张淑娟就是一个人啊，最多就是王宏威啊。可是现在只要评论高虹安，如果讲他不好了，很容易就被出征啊。所以不要把自己讲的好像那么楚楚可怜啊，其实你是很傲慢的啦。 嗯，一中，他的网军强到什么地步？现在连新竹妈妈被出征，不敢再写政治文了。这一篇此文章已被迫删除，多严重？ 这个哦，这真的是很无辜的。就是有一个新竹妈妈，那她在高鸿安还没有出这些事之前呢，因为她就是可能，她就觉得高鸿安没有那么认同新竹。那她因为她在新竹做很久，那她认为这八年新竹市的改变很大，所以她就是自己写了一篇文，然后她就写说，然后就整理出新竹市这八年来的改变。然后她这里光这里就写出41点哦，被高鸿安的那些红卫兵认为是这个是侧翼，是公关公司在洗，所以就上来就跟他就是等于就是洗他，对不对？那结果这个妈妈就只好删文，然后她后来又发了一篇文，她说，请大家不要再追踪我了，哈，我暂时不敢再写这种政治相关的文了，一动没掉了，哈。她说她写这个的时候，其实那时候高鸿安根本还没出事，她只是针对她一个新竹市民对新竹市政的一些想法而已，就被出征，然后 也不能讲， 对，然后她就说。他说他还查了上网查确认一下年份什么什么，然后就说他最后还至少安慰自己说我是不是安慰自己文笔还算不错。那这里面我要讲的事情就是说， 所以他讲的也不是说特别是什么时候的，他只是十几年来新竹的改变， 这八年就八年 这样都不行。 那他里面讲，因为很多网友就批评他说，你公园间就是你林志坚就只会盖公园什么的。那他其实后来他这个妈妈讲一句话， 盖公园很重要 这个妈妈讲了一句话，他说很多人批评他说新竹只是表面功夫，妈妈只回了一句话。就他自己内心话，就算是表面功夫啊，也比之前好。因为之前连表面功夫都不做，哇，行不了，我底下熊强策。我自己的看法是，有些东西人家真的有做，那我们敢行得起名。我这你知道，我自现在有时候我们常常去城隍庙，我回新竹市城隍庙吃小吃嘛。以前呢、啊，等你的时候买小吃很好买，现在没合买呢。为什么你敢知道？因为我都是假日回新竹，少年郎就贼。 很多人去。 为什么少年郎贼？因为他们因为新竹市的改变，他们越来越来新竹，我来我们的故乡观，来我的家乡观光以后，顺便去吃小吃。所以这些东西，年轻人的脚用脚来投票，这个东西不是你想要说弄就弄。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何必去出征人家？ 广告之后我们要继续讨论的是现在的台北市的选举非常的歪楼哈，怎么样拉回正轨？马上回来。好，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齁，再来关心台北市的选情齁，台北市现在外挂打得很激烈齁，主角本人好像都被淡化了齁，到底怎么样把选举拉回正轨齁，因为呢这个过去柯文哲倒起来不定了，台北市被当是灯光越来越暗，整个台北市进步在哪里，对吧，这样去想你倒一个唔对，你台北市变这个形，接下来要继续往前走哈。这个有人讲啊，都黄珊珊都有经验哈，会继续走。无论是这个经验是好的经验还是歹的经验，台北要不要往前走？台北要不要进步？哈，大家不要看着一些吵架什么的哈，或者是投谁等于是谁，然后呢忘记了选举的初衷，要找会做事情人来做事哈。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呢台北市的最新选群战况如何？一起来看看， 会努力做到。 好，现场阿嬷笑的吴告华裔热情拉着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讲悄悄话，给他鼓励打气。另一头店家送上好彩头，祝福陈时中高票动算。议员补充送礼的是慈济师兄，似乎就是想证明蓝白操作，陈时中欺负慈济并非事实。不过媒体人周玉蔻爆料引发争议，外传民进党前秘书长洪耀福抱怨电话接不停，就担心冲击绿营选情。陈时中阵营拟定三步策略。 政策的本身倒也不要去抹黑，无关的这些八卦也不要去涉入，好，那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最基本的 ABC， 只是在强调我们要回归选举的主轴， 希望选战回归政策主轴，但蓝白不愿轻易放过。黄珊珊还批评陈中团队助纣为虐， 打压一个平民百姓，这件事情我觉得真是令人发指，所以我觉得已经比什么谋财害命更严重。 好像这样的一个不当的连结，那抹黑对手是一种好的有效的选举的策略，可是终究大家注意，这些最后这些回力不要会伤到他们自己。 周玉蔻议题持续延烧，而有部分疫苗到期得销毁，国民党蒋万安也紧咬陈时中应该负责。 民众对于高端的不信赖，我们不需要黑心快筛，也不需要 像陈时中这样采购黑心快筛、不被国际认证疫苗的指挥官来当台北市长。 也请他注意在候选人用这样诽谤的字眼哈，也会有问题。 不止议题攻防持续锁定陈时中，蒋万安还积极回防，巩固正蓝选票。 谢鞠躬。 前总统马英九陪同蒋万安对蒋公同向鞠躬，被解读是为了抢回正蓝票源。毕竟这回北市萨卡都蓝营面临黄珊珊瓜分选票，从疫情到近期相关争议，三方持续角力。 其实选举打到现在呢，这个民进党在桃园的选情是越来越有一个，就是说趋势是好的，开始往上走的。连那个黄庆平都说，其实桃园起码张善政回下没。那么在台北市，原来呢阿中的这个选情还算乐观，但是最近真是遭遇到强烈的乱流哈。信义区有三处看板出现了，喜欢周玉蔻就投陈时中。徐小新说这就是大爱。好，那么徐小新自己讲的哈，他在忠孝东路五段一号、忠孝东路四段五十一号、信义路四段468号，他刊登的，他自己刊登的啦哈。我真想跟徐小新讲说哈，你就直接刊登说蒋万安有哪些优点就好了，你不要那扯东扯西的，你选票上面会周玉蔻三个字，选票上面有这三个字嘛哈。但是呢，简单讲，国民党捡到枪。民众党捡到枪，那陈时中现在怎么办呢？好，这个媒体就有问阿中了哈。两份民调公布，其中一份阿中是最后的哦，已经被黄珊珊超车了，还有一份还是维持在第二，可是支持度已经下滑了。那么是不是被周玉蔻影响选举？是否担心外溢效应？那么陈时中说呢，短时间效应是有的哈，但是呢，他说选民是理智的，这是陈时中的回应哈。那么针对这个状况呢，蔡英文救火五度合体，他同时告诉大家哈，阿中部长、前部长到万华好几次，和大家走过最困难的时刻，请大家肯定陈时中的防疫政绩。按邓爱看陈时中，大家吼就讨厌民进党呢，都说陈时中谋财害命，这四句话会不会，这四个字会不会太沉重？我们来用数字说话，数字讲什么哈？来，台湾第三剂施打率超过 81%， 全球第三，疫情超额死亡人数全球第三低，以百万人死亡率排名是世界第四低，这成绩不好吗？为什么要说阿中部长这个老公红香跟老公公一起谋财害命呢？但是现在遭遇这个乱流齁，确实阿中的这个民调又比较低了齁。我想请问一下定宇委员，我套客听不阿金要被他处理。 第一个，我觉得这一波的乱流错焦是必然的，焦点错失了之后呢，对正在走，本来支持度在走升的陈时中当然会有影响。对于蒋万安一直呈现他对市政没有准备，连那个王伟忠做球给他都变杀球的哈，他刚好就可以把他躲掉了。对黄珊珊本来想要被可能要被蒋万安边缘化，他也找到一个机会拉上来，所以这个短期的效应是有的哈。所以我先讲就选举来谈，还好它发生在九月份，这个错交如果发生在十一月份的话哈，吼黑歹级的麻烦呐、啊，那因为它是错交，最后还是会回来聚焦什么事情？第一个，这个陈时中的 防疫，你觉得拉得回来？ 不，回最后还是要回到焦点。我说这个错交如果发生在选举的末段，来不及回来聚焦，那就麻烦了。现在还有60天哈，就是回来的聚焦是陈时中的防疫到底是不是值得肯定，跟全世界来比是不是名列前茅？我之前去波兰，我上个礼拜到美国开会。国际人士听到台湾的防疫能打头步啊，你们很厉害啊、防疫成效是用数字来看，那讲什么谋财害命， 立马 帮忙。所以这一种扭曲的讲话，然后回来聚焦，人家就说没有啦，台湾的防疫已经成为国际骄傲哈。但台湾被日本的 NHK 讨论，被国际讨论，防疫成效是好的。第二个，疫苗是为了救命。你说日本去那边你要多做一个 PCR。当时的疫苗，国内如果自己不准备，完全靠国际去抢，这是国安问题。而疫苗目的是让你不要染疫，染了之后也不要重症，这才是国产疫苗的目的。而国产疫苗原来有三家，国光，还有一个什么美啊？ 联雅， 还有高端三家、三家都一样补助，有的中途放弃，有的没有过关，没有什么偏废。回到焦点。陈时中防疫指挥官是他一个光荣的标志，然后呢， 讲到快筛什么，其实国民党讲这个到最后你就发现国民党这么多人在推销中国制的快筛，中国制的疫苗，嗯，公美情策嘛。那蒋万安我觉得他没有利用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观察说，哎，好，陈时中遇到了错交乱流，你蒋万安这段时间应该赶快向中间选民扩展，结果你去拜老舅，哎，嗯，然后呢，王伟忠访问问你台北是值得去玩的地方，国父纪念馆、中正纪念堂、故宫，你往深蓝的方向走，你并没有往中间移动，所以蒋万安的战术还是在跟黄珊珊抢正朔、抢正统。黄珊珊呢，拿出那个那回到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呢、啊，陈时中至少肩膀比他们硬，也就是，哎，跟陈时中不相干的媒体人发言，要陈时中负责。陈时中也没有说哦，这一公也没有，他就说我们尊重每个人发言。嗯，可是蒋万安的发言讲的话，蒋万安不用负责，这什么逻辑？嗯，哦，就是说媒体人发言要陈时中负责，蒋万安的发言人去侮辱到牙医，哎，蒋万安变评论员没他的事情。嗯，我觉得这些事情到了十月，大家把焦点拉回来再看的时候，谁是有肩膀去担任首长？谁有行政能力去管理一个首都市政府，谁在面对危机的时候能够沉稳应对，是台北市民在投下选票的时候要做好的判断。如果在这样选举的基本盘，黄珊珊不要掉到两成以下，沙卡都绿营在台北市的基本支持度，整个选举现在论输赢我觉得太早。 你觉得讲太早？ 太早太早。 焦点还是会回到候选人， 会还会回来聚焦的啦。 来老师， 上个礼拜四啊，我们的 CDC 宣布10月13号开始下个月出国返国就是停，就是变成零加七了。嗯，就是我们要正式开国门了。 对， 我认为到那一天开始啊，什么防疫的问题大概就结束了啦。所以我觉得蒋万安上礼拜五他们立法院在国民党霸占主席台，哇，蒋万安讲了一个慷慨激扬，痛批陈时中买疫苗什么讲，问了一大堆。你蒋万安现在嘴巴里面只会讲的是一家疫苗啦。然后又批评陈时中是批评这点嘛，防疫的措施等等。嗯，但是我觉得等到10月13号，哎，大家可以出国，可以去日本了，日本的观光客也可以进来了，那这个时候防疫的问题就结束了嘛。嗯，蒋万安现在的麻烦是什么？接下来我认为黄珊珊会要求进行施政辩论，那蒋万安你要不要参加？而且他一定希望越多场越好，因为他施政很熟悉嘛。嗯，那陈时中现在是不断的在这个恶补啊，把施政恶补起来。那当然黄珊珊还是市政最熟的，可是你就会看出蒋万安到时候在市政的问题上，他一定会到时候讲些有的没的，不然就是讲些空的，他也不懂嘛。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到时候要高下立判。现在当然我必须要讲，蒋万安现在是居于领先，嗯，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议题炒，昨天这个议题炒出来之后，其实黄珊珊相对也被边缘化了，黄珊珊也不晓得要做怎么样的表态。好，所以我觉得让这个子弹暂时飞一下，等我现在这个礼拜过去之后，所有的台北市政还是回到市政议题才是市政的焦点。 我想请问一下议员哈，你现在来台北市安尼行哈，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绿营的基层有一些焦虑感？好像陈时中的某一些支持度跑掉了，是不是？ 我觉得还好，但是焦虑会有，因为像现在国民党好像感觉捡到枪。整个国民党都洋洋得意啊！林金发都洋洋得意啊！为起定好山林跟宜湾的好山林告赢激战，哦，大家好像都觉得啊，周玉蔻就是啊，来消费他，来消费他，尽量利用这个议题来打击陈时中。可是我真的要问一下，陈时中跟周玉蔻到底关系有多好？陈时中今天在我们早上大安区我的选区成功市场扫街的时候，他回应记者的回答的时候，我觉得回答得非常好。他说：“我就只有上过他一次节目，也没有私交啊。”那不要做这种不当的连结，因为总有一天回力标就会回到你们身上，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市政的主轴嘛。嗯，我觉得他回应的这一点很对，所以我说国民党现在真的是洋洋得意齁，到昏了头了啦。所以刚刚那个慧明姐有讲到，嗯，就是徐巧芯齁，我身为台北市议会的同仁啦，啊，嗯，其实我真的觉得很遗憾，他在这个路口忠孝东路跟基隆路大路口齁，就是市政府转运站那边，他挂了一个这样的看板，叫做说，票投陈时中就是支持周玉蔻。然后他在另外一个我们基隆路，哦，跟信义路口一样，两个大型的 LED 都做了这样的一个看板。嗯，结果下面呢？ 哎，这看板一个要多少钱啊？ 这个其实就是模仿我啦。八月初的时候，裴洛西议长要来台湾的时候，嗯，我就去做了一个这样子的 LED 看板， 刚刚好，就是这两个大型 LED 看板。 那、这样要多少钱？ 这样我只有上一天了、因为我的财力不够。 一天多少钱？ 一天2万块。 一天2万块。 一天2万块。 他花一天2万块去 对， 搞这个东西、 啊、所以我就要问呢、我花这2万块最重要是，我们要展现我们 台湾。2万块是一块还是3块？ 哎、2块，2万块。 2块要2万块。 一天呢，24小时。 哇，给他吸。 一块 吓死。 这2块加起来，本来我只有租这一块，就后来他觉得哇，怎么媒体都大幅报道他的这个 LED 看板，他觉得太棒了，所以他又加送了我这一块，在基隆路跟信义路口，我也只有一天的时间就下来 2万块， 因为最主要是、我为什么在这两个路口呢？是因为那时候裴洛西下榻的饭店传出可能是在君悦饭店，他后来确实也都住君悦饭店。这两块基隆路跟忠孝东路以及基隆路跟信义路口是离君悦饭店最近的大路口，那我下这个广告最重要是我要让裴洛西议长车队经过的时候可以看到说我们台湾人民是热烈欢迎他来的，这对社会是有帮助，对台美关系让人家知道说不是只有新闻报道说国民党一面倒的在批判说他来了会造成什么样紧张的状况、我这个是有一些公益的价值、可是他用这种负面的哦，大家要看一下他下面有 hashtag 有4个标注哦，用周玉蔻跟陈时中的名字标注什么叫做十指紧扣，第二句叫玉石俱焚，第三句更夸张了，成王败寇啊，第四个就很莫名其妙叫做欲望城市啊，他用了他们两个的名字去做这样子的酸言酸语，这个是网络，如果你要哭手或者是你同温层要去讲无所谓，可是你今天用了这样一个重要繁荣的入口，你说真的来来往往的都不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你不要，你小心啊， 回力标就是会飙到你身上，洋洋得意之后就会有后坐力，对不对？ 所以网友现在已经有人在批判了、他说你这种酸言酸语你在这种大型的路口设置小心啊，最后会有反作用力。 将军你怎么看目前那样选情歪楼歪到很夸张、 徐小青公布这个我一点都不意外啦，因为他昨天没有站到那个版面，你知道昨天是王宏威跟那个 他的党内竞争对手， 对对，那他当然要露脸啊，否则的话2024怎么玩嘛， 有道理。 所以我想大家看这些选举不要看表面，你要看台面下的竞争才是波涛汹涌啊，所以他当然要花这个钱，他当然要花，怎么可以在这一场里面失去焦点呢？而且齁、大家可能真的认为说寇姐这次是不是真的害死了民进党，我不这么认为啦。我为什么不这么认为？因为深蓝的是讨厌死周玉蔻了，我不骗你，深蓝是非常讨厌他，所以说这一次他是在抓深蓝的票，深蓝很高兴啊，我想深蓝的现在是整个士气大振、将士用命，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你看恶有恶报， 这本来就不是阿中的票了， 问题是深蓝本来就不会投阿中嘛，他是把谁的票拿走了，他是把 那个黄珊珊 的票移过去，那叫平行位移啊，如果你真的是要挖到了真正挖到阿中的票，那才是危机嘛、阿中的票没有动，是黄珊珊跟蒋万安在做平行位移，可是还有50几天，平行位移什么时候再移回来不知道，黄珊珊现在会很担心啊，现在黄珊珊心中的焦虑绝对超过陈时中啊，因为被抄走啦、所以他一定想尽办法要把他的优势给抓回来。 我刚才于将军讲一件事情，对，就是说其实寇姐现在可能变成徐小欣跟王宏威比赛看谁提款提的比较多嘛、那他们有他们党内的内部竞争，不管是未来他们要选这一区的立委或者是他们过去的过节，这个我们就不介入了。可是你要注意陈时中讲了一件事情，事情迈向桥轨会有回力标的。什么意思呢？今天一个媒体人你就硬绑着周玉蔻说他说的话都要陈时中负责，你真的以为台北市民或台湾人民一点基本判断力都没有吗？就说如果周玉蔻要陈时中负责 OK， 那国民党里面一狗票那些东西谁要来负责？但回头去看这一段的时候，现在抢尽风头趁尽热度的人未来到底是加分还是扣分，我觉得一号当来恐会更清楚。 不过坦白说我们台湾人是蛮厚道的啦，那国民党一直在打说阿中部长谋财害命，其实我不知道选民听了是作何感想，就有一些深蓝的就觉得他是谋财害命，可是我们来让数字说话嘛，疫情超额死亡人数排名是全球第三低，然后用比例来看百万人死亡率排名是世界第四低，这难道不是在捍卫我们人民的生命安全吗？但是我话说回来，最近几个数字显示，您刚刚讲到说影响到的是深蓝，深蓝都嗨了，那影响到的是黄珊珊，黄珊珊的支持度平行位移到了蒋万安的头上，所以其实在 黄珊珊身上有蛮多年轻的支持度，这些年轻的支持度会平行位移到蒋万安身上吗？ 暂时会，因为如果说是很快两天后就选举，哇，那事情就严重了。 嗯， 那现在还有五十多天嘛，哈，我觉得这个事情会回归理性啊。为什么？因为大家想一想看，这件事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多人在这辈子都不知道的事，突然间知道了，那是一个新鲜感。 嗯， 那从新鲜感感受到，哦，有人因为这样子好像受到伤害了。 嗯， 那这会有一种同情心的转移。 嗯， 那同情心转移，那当然这个是同情心不会掉到黄珊珊身上嘛，一定落到蒋万安身上嘛。所以当然这短期是获利的，可是我讲长期这段时间，你看我大概两天前，昨天我就说了，我说千万不要出现蓝营的猪队友开始用张淑娟的事情来做消费。你看第一个马上这个高虹安就讲了，他虽然不是蓝的，他是白的，他也算是很聪明的，他算是头脑很清晰的，他居然在爱林申告居然用到这个。 嗯， 那你未来你说会不会有蓝的一些深蓝的人，那个嗨过头了，突然间很开心了，就把张淑娟的事情拿出来当成事情来说嘴，当成选举语来讲。我想这一讲就完了， 嗯， 这一讲就完了，那个歪楼回力标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但是即使他说，哎，你不要提醒他，我说放心，提醒他还是会做，这就是深蓝，你知道吗？你越提醒他，他越要做。他说余北辰，你一定是受了某某这个深绿的影响来讲我们，你以为我不敢做，我就要讲。对，我告诉你一定会讲。 嗯， 讲完之后这个回力标打到身上是又准又痛。所以我说蒋万短期获利，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好你身边这些深蓝的这个支持你的人，我告诉你回力标打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痛你才知道。 我们就顺着刚刚这个定语委员的逻辑下来讲嘛，就是媒体人讲的话你要陈时中全部盖瓜承受，那蒋阵营侮辱牙医不是医生，好，牙医师全联会已经严正抗议提出说明了哈。 如果想要拿专科医师的话，还要再经过3年左右的训练才可以拿到专科医师执照。 从求学到职业一路上并不容易，没想到却被贴标签认为不算是医师，牙医听了实在很痛心。 整体来说应该觉得很荒谬，然后觉得对方可能没有不在行内，不太知道事实是怎么样吧。那不开心的情绪应该也是有人会有。 荒谬的发言说的就是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团队发言人李德维，即便事后道歉却依旧招不息医师怒火。 医师法里面就有明载医师包含牙医师、医师还有中医师，所以这个所有的责任义务这几个医师是都共同承担的。 就怕失言引发牙医界反弹，蒋万安26号试图搬出医师法修法转移焦点，说反对医师法修正案7项附带决议，直言自己比陈时中更关心牙医权益。国民党同一天也在脸书继续攻击，说陈时中傲慢拒绝牙医陈情，甚至刻意避开牙医团体，但实际上 把41条修法都没有看。 早在26号，陈时中就与牙医团体面对面座谈超过1小时。反观蒋万安谈关心，不但慢半拍，就连过往质询也被立委翻出来打脸。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蒋万安，你当立法委员，尤其是卫环委员的时候，你完全都没有来关心牙医师。现在要选台北市长了，你才突然间想到说，哦，原来你可以来关心牙医师。 蒋万安视讯质询从3:23开始，其中谈到新冠口服药洗肾流程、国高中生框列，就是对于审查医师法内容只字未提。4:10开始逐条审查，这时蒋万安却已经下线，说自己比身为牙医的陈时中更关心牙医，恐怕说不过去。 这是针对立委李德维先生的不当发言。这不敢讲话， 他是蒋万的发言人哦。 他不用开瓜承受吗？还有那个翟本桥的 A 片说，黄珊珊说是个人的表达方式，也跟黄珊珊没有关系啊。为什么陈时中什么东西都要吃下去创下？ 基本上，其实现在哦，这个所谓的乱流造成了一个影响，是陈时中原来要出来的时候，他得到最大支持是这3年来的指挥官， 嗯， 这是他的基本人设， 嗯。 可是现在呢，因为各种的这种事情出来。包含他竞选团部里面先前的那个广告的事情，他的人设有一点混淆了，有一点被模糊掉，所以确实陈时中受到一些影响，这是事实。但是呢，当蓝军的人全部打他的时候，那民进党的铁盘会回去，所以你会看到基本上就是你讲的，陈时中没有太大影响。我说其实打到现在的选举，我们都知道经验里面剩2个月哦，心有所属是定的， 嗯， 那现在的是一个动员，是一个气势，西瓜效应。所以西瓜效应现在其实为什么开始黄珊珊和蒋万安打得这么凶，因为他们就要抢那个西瓜效应。而这个西瓜效应里面，蒋万安确实捡到便宜，虽然那个中广盖洛普有点机构效应， 而且他们在全台湾的八个县市里面，其实那个整个误差范围并没有到1000个，其实那个数字上是有点偏差。可是确实所有民调里面，蒋万安没做任何事，真的没做任何事，捡到第一名。那捡到一面就是有一个偏差，而这偏差里面黄珊珊也确实出了一点状况。他宣布参选之后应该有参选效应，没有冲起来。所以接下来造势，以黄珊珊的造势来讲，他的那个基层能力动员能力可能不如国民党，虽然国民党很弱，所以这个时候是有个偏差。所以现在是要怎么样这个偏差，所以会看到黄珊珊会急，因为黄珊珊可能就讲了，而且黄珊珊又面到一个状况，当陈时中也喊出徐小新，柯文哲也喊出徐小新那样口号的时候，其实就知道柯文哲已经在弃三保安了，是弃黄珊珊保高虹安。因为台北市不会赢，他还是需要个基地，所以他现在就是，所以黄珊珊会急，所以这个急的天平后面怎么样，那怎么回归到原本的陈时公原来的人设就是指挥官，所以他怎么样让他的指挥官这个定调能够稳定下来才是他最重要的。 就是说他整个团队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陈时中当初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 对，就是指挥官， 好，就是回来 这 里了， 奇奇怪怪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定调说这整个两年多快三年的疫情期间陈时中的贡献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我们要再去回顾他这些年来的 认真的地方啊。所以之前蒋万安他批评说陈时中跟王必胜是民进党的小弟，可是大家想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陈时中这两年多来，刚刚慧明姐又提出一些数据，他把疫情控制的那么好，一个做好自己分内工作的人怎么会叫小弟呢？我反而觉得蒋万安才是国民党的小弟。像今天呢，我们在大安区，我们今天在大安区成功市场，大家知道早上马英九陪同蒋万安在我另外一个文山区的选区，去新农公园去拜托那些 早起公园运动的民众，就遇到蒋公同像的时候，他拉着蒋万安三鞠躬，这是为什么？其实我没有觉得这一份民调是不是真的可信可以讨论，因为这一份民调说什么蒋万安哇 大幅领先，然后黄珊珊赢过陈时中，这个是某一个偏蓝的媒体人所公布的，如果真的是如同这份民调深蓝的不蓝黄珊珊的票移到蒋万安，那他干嘛今天还要去对蒋公同向还要三鞠躬啊？他还是在回防他自己深蓝的这一块啊，所以我没有觉得说蒋万安他大概他现在的民调就是他的天花板啊，因为他就一直就一直在拥抱这些深蓝。我要讲一个，丁委员也知道齁，其实在立法院本来蒋万安大家认为说他的一些作为哇不同于传统国民党的做法，他好像要变成是国民党的大哥，比如说2019年同婚专法，他跟七个委员一样投下了赞成票，好，不顾国民党团的决议哦，投下了赞成票。那时候网友还说哇蒋万安不只是帅而已，他站在价值对的那一方。好啦，那后来他也提出了中正纪念堂应该要转型叫做台湾建设纪念馆，大家记不记得？甚至在2021年去年1月份的时候，大家在炒莱猪的时候，他低调无意义的一读复委的一个法案叫做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修正草案，甚至一读过的时候，他把戒严时期这个比较中性的话的名词改成叫做威权统治时期耶。所以那时候他俨然就像是要改革国民党，国民党的大哥，就一到选举耶，先往战斗蓝 靠拢，然后一直在喊自己是正蓝军，要跟黄珊珊区隔，就今天又去跟马英九又在蒋公同向行三鞠躬礼，这不是就国民党的小弟吗？你去骂人家干嘛呢？ 哦，所以你说他根本就是小弟，还在那个 是啊， 不，刚才讲那个，我要讲一下，就是说蒋万安过去好像做了一些价值的坚持的东西，但被骂了，他能不能坚持多久？ 是 当时那个台湾建设馆，就中正庙那一间哈， 对， 跟他好像每龟缸尿的修等来啊， 有， 也就是说他不敢为自己相信的事情所坚持，或者他相信的是什么？我打一个模糊的问号。 他深蓝的压力很大。 对啊，那国民党在民生那个选区吧，就征召了最反同的人嘛，跟他搭配一起选嘛。就是说，你到底你的价值，我们所谓的信念价值，它是一个一致性，长期可检验的。如果昨天这样，明天这样子，那个价值就像国民党中央党部曾经升起彩虹旗，后来又主张反同，就这些价值在长期来检验的时候，就变成摇来摆去。但台北市的选举，我认为在十月份它还是沙卡都。现在真正唯一有价值的是黄珊珊的民调没有掉到20%以下，其他都暂时现象。 而黄珊珊民调在两成以上，已经是从去年持续到现在，而他两成剩下的百分比，大家怎么share啊？嗯，是在后面这个选举，刚才川先生讲的阵营回归之后，大家的母数到底有多少？而黄珊珊目前的做法，能够让你的母数外扩还是内缩？你一天到晚在那边像铜像鞠躬哈，那个不会外扩了，只会内缩了。 不过今天蒋万安在跟这个铜像鞠躬的时候，很多人就要问了哈，这个他鞠躬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跟他到底有没有亲戚关系？这件事情能不能厘清呢？这件事情有没有厘清？跟他的选票有没有影响呢？我们的资深媒体人黄庆伦在最近出了一本书哈，经过他的这个剖析，他认为呢，郭将军比较有可能是双胞胎，也就是这个张孝炎他真正的父亲哈。这一段历史又被拿出来爬书，会不会影响到他的选情或选票的流向？我们来看 VCR。 黄金龙出书对你的声势有足以影响，请问你要回应吗？ 血统问题成了选举的攻防焦点。资深媒体人黄青龙花费两年的时间探讨蒋经国的日记。 1954年10月的日记，蒋经国否认张雅若生的双胞胎跟他有关，说是王继春跟张杏女未婚所生。这个记载如果是事实的话，这就直接冲击了张孝炎改姓蒋的合法性。 在蒋经国的手写日记描述王继春跟张女相识，未婚而生卵子，否认双胞胎跟他有关，但黄青龙断言蒋经国的日记并非事实。 张雅若当时啊，她有她的婆家跟娘家，两家一二十口人啊，都需要她去这个养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呢，以她一个弱女子啊，她需要一个强大的肩膀来支持他，像蒋经国，像郭立博，所以不可能是王继春。王继春已经过世了，没有人在台湾啊、哦，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借用是他可以相对比较单纯放心的。 而另一位话题人物就是周玉蔻挂在嘴边的郭立博。虽然郭立博、蒋经国、蒋孝炎三人身形身高都差不多，但蒋经国属于浓眉丰唇，郭立博跟蒋孝炎则是细眉薄唇。 双胞胎他们在学术领域，在这个教育界都是非常有崭露头角的哈。但蒋经国却连他们结婚都不去的啊。50年代中期啊，他已经有这样的认知啊，双胞胎不是他的。 血统问题吵不停，但其实只要验过 DNA 就可以清楚知道。 好，由于张雅若他同一时间跟郭将军以及蒋经国的关系都是不错的哈，所以才到了这个历史公案没有办法厘清到底。尤其现在要选台北市长了嘛，到底呢万安他应该姓什么？为什么他们家就自己选择了姓蒋了？在主动姓蒋的过程里面，恐怕呢还有一些程序上的问题。那么黄青龙先生他说了哈，蒋经国早在1950年代就知道双胞胎不是他的孩子，从来不曾去看过双胞胎，这是一点事实面。那么关于蒋孝炎回归蒋家的路径，黄青龙说，从事实承认到法律承认，他访谈过当时专案小组的召集人简太郎，按照民法是要由生父认亲回来的。可是当时蒋孝炎不是向法院提出民法诉讼的嘛，好，他跳过了这个程序，是因为呢这个蒋经国过世多年了，于是呢用亡身有一部分抚养事实来做认亲，这令外界质疑当时法律程序是否完备哈。所以呢这个当初他到底是怎么样跳过法令去回到姓蒋的？那么当初这个蒋家孝字辈的三个人都还在的时候，他就没有很努力的把自己弄回去姓蒋哦。为什么这个蒋家孝字辈的走了之后呢，他就很认真的把自己呢跳过使用各种方法来回归蒋家的路径。我想要请问一下范老师哈，这次的选举当中，万安到底姓蒋还是姓郭，会关键吗？到目前为止会影响他的选情吗？ 我觉得黄青龙他是做了很仔细的比对啊，他也到美国的那个福伯研究所去看了啊，蒋经国的日记、啊、做了很详细的一个细腻的比对，但那现在就会影响选举。我说实在的，如果是深蓝的，他大概也会深信不疑吧。可是如果是黄庆龙这样讲， 深蓝的会深信不疑，深蓝的不是更想知道答案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会一直困扰蒋万安呐、啊。对，就因为如果你今天你一直自称你是蒋经国的孙子，可是明明就认为说可能应该就是郭立博的才是你的阿公，那你应该叫做郭万安呢、啊，不是蒋万安，那就会变成那个画面很唐突啦，就大家会觉得说，你到底真的在鞠躬的那一刹那， 你真的心里面很坚持的认定你就是蒋经国，或者你是蒋中正的曾孙，或者你是蒋经国的孙子吗？还是你自己内心你也是矛盾的？那我觉得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世啊，应该都会很好奇嘛。我认为蒋万安他未来要从政，他信不信蒋，我觉得并不重要。而是说你有没有敢于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我是蒋万安，我认为我会敢于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未来你如果还想选总统，这个一直困扰你，而且不止困扰你，在未来困扰你的后代、你的儿子、你的后代、你的孙子，所以这个是永无宁日。所以我觉得就坦然去面对。如果真的不是啊，不是那就去解决他嘛，去面对他，因为不是他的错啊，是他爸爸的错。我相信也不会有人去把这个责任归在他身上嘛，那是他父亲。 你觉得对选情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我认为以目前来， 接下来往总统的路走的时候， 这个会一直跟着他。不过我认为马英九冲出来带着蒋万安三鞠躬，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我觉得那是表示马英九他看到情势大好、哦、他就已经往前冲了。可是我认为、哦、绿营的人产生焦虑没有什么不好，就是我觉得最麻烦就是觉得大头症，就像国民党现在觉得好像前途似锦、这个大势可期，产生焦虑产生忧虑才会产生凝聚。台北市啊、我必须要讲，台北市的民进党支持者有两个特质，一个是隐蔽性，一个是粘着性。 你觉得台北市还有吗？ 民进党在台北市除了李议员那一次之外，其他不管是谢长廷、苏贞昌选市长起码 40%， 这 40% 是民进党选市的基本盘。所以我认为陈时中不可能拿不到 40% 嘛，所以绿营的人现在粘着会很粘着，为什么？焦虑嘛。那 40% 如果巩固住，那当然就是陈时中来讲就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嘛。那问题是蒋万安刚刚讲过，他的民调都是在30出头，但是说他有可能拿到 40% 吗？如果说陈时中拿到 40%， 剩下 60% 就是黄珊珊跟蒋万安去分嘛。 所以你是说民进党的支持者现在不用太泄气，遭遇到私交乱流会回来的？ 要紧张，就是遇到乱流安全带绑好， 基层也都很 紧张，对，会很紧张，会焦虑，把安全带绑好、但是我觉得现在还去看选情还太早，因为还有很多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大家有点焦虑，反而大家更加黏着。 好，我想请问一下将军，现在这个历史公案最近不断被炒起啊，对蒋万安来说到底是怎么样影响？会同情票到他那儿吗？还是说已经对于选情影响完全无关轻重了？ 我觉得蒋万安其实可以很明确跟大家讲，孝言的确是我的父亲，至于他姓什么，那还问我爸爸，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大家投给蒋万安，支持蒋万安，到底要投给蒋还是要投给万安？我觉得蒋万安要了解这件事情。如果市民是支持， 那你觉得呢？ 当然要支持万安，你才有未来啊。如果是支持蒋，他去慈湖鞠躬就好啦。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所了解的台北市民呢，支持他的到底是投给蒋还是投给万安？ 当然是投给蒋万安呢、当然投给蒋万安。 是蒋还是万安？你刚分开 了嘛？投给蒋万安，蒋是投给蒋，因为 投给蒋嘛。 对，因为你有那个， 所以他不能验 DNA， 他不能给大家一个清楚的答案。 可是我讲他未来一定要面对这件事。如果万一他以后持续在政坛上这样走，这个事情会缠着他讲不完。因为这个事情在大时代太多了。我曾经认识一个老师，他本身姓周，一个礼拜之后他突然姓杨了。他就跟我们讲很清楚了，他的爸爸在临走以前跟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我在码头上啊，为了要上船，所以我就在路边有一个兵，他这个纸走掉了暴毙了，我就把他的衣服穿到身上，从此他就姓周了。一直到台湾来，他爸爸97岁要走以前，把所有的子孙叫到他面前来说，告诉你们姓杨、已经三代了，全部姓杨。所以我很好奇，他们全家都改名字，最后是怎么改？是到中国去把那个族谱所有拿回来，然后开始对，那时候有没有念 DNA 我不知道，就让族谱对回来，他的确就是姓杨。后来他家以后在过年的时候拜两个人，周跟杨一起拜、我说很好奇， 要感谢周、 对，我说为什么你要周杨一起拜呢？他说杨是负我延绵生命，但是周让我安身立命，这叫感恩，这叫惜福，这叫寻根溯祖，饮水思源。所以我觉得蒋万安未来要怎么走，他要想清楚。为什么这个事情你不说清楚不讲明白，人家给你的是蒋而不是支持万安、你选上了那也是选给蒋而不是选给万安。我觉得他搞清楚讲明白。 你觉得万安到底有什么特质可以被支持然后来做市长？ 目前来是蒋啦、 对啊，他一开始就是因为他是蒋万安，他是蒋，他那时候的认知都是他是蒋家后代，所以泛蓝的就会觉得哇，我们要 少，而且有点少主要中心这样子的概念。 蒋市长、蒋总统要回来， 所以我觉得 我实在不明白台北市民为什么还会吃这一套、欸。 我觉得需要时间。 因为你说黄珊珊，他就是很资深的市议员嘛，然后做副市长。陈时中他就是防疫做得很好嘛，对不对？對就是说喜欢他的，就是喜欢他的成绩嘛。 我觉得也不尽然啊，因为蒋万安现在民调，年轻人喜欢他也蛮多的。我相信年轻人对于梁 有吗？ 有啊，比陈时中高啊， 那有 那有了。啊，陈时中现在我觉得陈时中 给你微笑。 陈时中现在问题就是仇恨值很高嘛，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民调，他仇恨值都是高过蒋万安跟黄珊珊很多。那喜欢你的人不见得一定会投给你，因为有可能他同时喜欢蒋万安，同时喜欢黄珊珊，同时喜欢陈时中，但讨厌你的一定不会投给你啦。所以我认为陈时中其实他现在面临到一个困境，是他的天花板其实是比蒋万安跟黄珊珊低的。那今天这个媒体资深媒体人事件其实是加深了这种仇恨值，因为我有看到他的仇恨值又往上。 这个事情要算到陈时中头上。 民众的感受啊，民众感受。 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怪到陈时中？ 民众感受就是这样啊，因为就像委员刚一直讲到李德伟嘛。 没有，那是你们在讲，民众哪有这种真的。 没有，民众感受就是这样。我们国民党如果那么会宣传的话，我们的候选人都会选上。 原之讲民众感受是对的。 对。 可是这个民众感受是政党操作出来的。 那个徐小新刚刚开的那个看板啊，其实他不是那句话，不是他自己掰，他是引用周玉蔻的话，支持周玉蔻就支持投陈时中。其实周玉蔻讲的嘛。那其实民进党那么反弹， 先讲 民进党那么反弹，其实是民进党不希望说投给周玉支持周玉蔻，投给陈时中。其实，但是其实民进党是也是很支持那个资深媒体人的，因为我看资深媒体人在讲话， 民进党很支持。 其实他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民进党的立委有时候在旁边也都有附和嘛。 不管哪一位媒体人他讲的话，一定有我们赞成，一定有反对的。所以我只要赞成里面三句哈，或者我点头一下，我必敢怪哦。那你以后都要特别小心。第三个哦，坦白讲，我最早就在节目讲，我从来不去 care 蒋万安姓什么了，他姓什么什么关系？我们选举哈，我姓王，王永庆的财产也没有分给我过啊。你懂意思吗？但是这个姓氏的议题是怎么来的？你知道，是蒋万安自己拿蒋这个姓来做选举操作，否则他大可以说，就刚才俞培仁讲，我爸爸是孝言，其他姓什么不是我这代可以决定的，漂亮啊。可是你把蒋经国印在你的选举的衣服啊旗帜上面，谁印的？蒋万安印的嘛。谁要拿那个神主牌？蒋万安拿的嘛。谁在选举的时候跑去拜铜像？嘿，我拿做 A B U 啊，蒋万安弄的嘛。当你不断的强调自己好像是皇太子，上面是皇阿玛，讲到这正数的时候，血统才会让人家讨论。否则现在是民国几年了，还在讨论血统姓什么？爸爸是谁？不代表我要支持你，这才是民主时代。但是蒋万安他用的方式就是逆民主嘛，讲正朔，讲血统，难怪就有一群人去研究你的血统到底纯不纯正。这个议题从头到尾始作俑者就是他自己。 广告之后我们有更多的讨论，马上回来。 才刚下车，中山镇小跑步上阶梯，参加龟山后援会成立大会。大热天挥汗跑行程，和地方选民把钢筋。中山镇努力跑地方，就是因为蓝营公布的民调数字输给郑运鹏。根据赵少康26号发布最新民调显示，桃园市长选情，中山镇支持度21.38%，而对手郑运鹏则是24.77%，拉开距离领先3%。就连蓝营自己做的民调，中山镇都输了，是不是浮选不够力，打乱选举节奏？ 如果看到我们这次龟山刚才后援会的组织成立，还有我们这些浮选朋友们的这些出力，我想大家不会讲说我们的浮选不利。我们看民调一向都是当参考，一直努力的往前走。 而对手郑运鹏因为确诊无法出门，只能靠立委当分身去市场扫街拜票。面对民调占优势，他老神在在。 我们是最晚出发的候选人团队，但是我们的成绩很显然的就是也得到认同。那我不是来逆转，我是来扩大领先差距的。那我相信很快可以达到那个大家预期的结果。 选战倒数，民调数字能不能转换成真实选票？蓝绿都还在拼。 好，我们来看看到底谁的能力能不能做市长，这应该才是关键嘛。好，蒋万安呢持续呢酸陈时中，说陈时中护航两个好朋友，一个是媒体人周玉蔻，一个是高端，一个胡乱攻击人，一个打了会亏钱。他说呢，这个高端打了亏钱，因为到日本还要花3000多块钱去做 PCR。那么陈时中他只能回应说，其实大家互相尊重啦，他说联电董事长曹新仁也在公开场合支持他啊，那么是不是有支持他 都不能拒绝嘛，是不是？那么讲到这个高端，陈时中说呢，其实高端哈总数报废是 6.5%， 比起世界各国相对是少的。蒋万安骂的是说，你五亿的高端疫苗报废，你花国家的钱，花我们人民的钱，乱花钱，到底是不是乱花哈？王必胜把数据告诉我们哈，台湾呢是 6.5% 的疫苗因为过期报销，但是呢全世界到报销疫苗比例呢大概有 10%。以国外来讲，今年7月美国是有9000万剂的疫苗借效的，韩国到今年8月是500多万剂借效的，全世界都有这样的问题，买不到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要抢着买，买到了呢，开始又什么嫌贵啦，什么嫌什么，就是我觉得有时候阿中的仇恨值就是这样子被累积上来的啦。但是这几个数据大家平心静气来讲，来检视的话，市民会不会回到这个平心静气的科学数字上，而不是在凭一种感觉或国民党一直强调的，这个仇恨值的问题。 如果用这个仇恨值来的话，那不得了了。那你看带领这个中华民国打八年抗战的这个蒋中正先生，哇，那八年抗战死多少人啊？那能归到他头上吗？不行啊，他还是民族救星，大家还感谢他。所以一样道理，带领大家打防疫作战的人，你不能把这段时间所有因为染疫而丧失生命的人全部都就在他头上、啊、 他谋财害命， 对，这个不厚道啦，这个不厚道、 啊、所以将军您是相当理性的，但是真的觉得阿中谋财害命的人到底多不多？还是只有国民党一些人、 啊、只要讨厌他的都这样想啊，因为他这样子喊得够辛辣，喊得够狠，那这才有票嘛。他们要担任什么？要担任抗绿英雄，不是抗疫英雄啊，抗绿英雄。嗯，整个在这个选战的时候，只要能够代表白或是蓝，能够打得民进党又响又亮，成为英雄的人，那他就有票啊，这叫做平行时空在抢票。那这个抢票有没有关胜负？真的有关胜负，因为尤其是在萨嘎都的选举里面，我可以把你的票全部拉过来，我根本不用去拉绿营的票，我只要拉你的票就赢了。就像看到老虎他开始穿球鞋，他说你穿球鞋干嘛？你跑得赢老虎吗？没有，我跑赢你就好了，这是一样的道理啊。这就叫做弱者他们做的一种选择，就是我只要把你打败我就赢了，那至于说怎么合作以后再说。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朱立伦。朱立伦他说他是稳定领先的，蒋万安跟桃园张善政是稳定领先的。那么但是呢，这个前一阵的民调显示出郑运鹏已经在桃园领先了。老师、 对，我觉得张善政真的是太弱了，他那种太极式打法、真的我觉得媒体不但不报道，而且看他在基层走动也没有很勤快，行程也没有很多，然后加上地方的民代跟他也有保持若即若离，所以我真的觉得他现在的打法呢的确是很难跟郑运鹏相提并论。我觉得郑运鹏现在的差距是慢慢在拉大当中，所以我觉得现在啊，这个不管桃园也好，讲那个朱立伦说还有自信，台北也 露出神秘的微笑， 神秘的微笑， 选情稳定了 选情稳定了那但是问题是我们看到的其他地方呢是不是这么稳呢？苗栗稳吗？苗栗现在这样做，前两天的民调出现了，民进党好像还有希望哦，所以我真的 徐定真15%， 对， 中东锦15%，谢福宏国民党提名的是不是？ 对， 1.5%， 对， 就跟林根人一样啊。这次萨卡都的情况之下，国民党就受到影响。 对， 将军您都是跑桃园的嘛？ 对， 真的吗？这个郑运鹏真的已经开始趋势一直往上超过张善政了吗？ 桃园哈，我要补充一下，为什么会变这样？而且这个还是对蓝营比较友善的媒体做出来的，所以很多人讲啊，这假的，这不是假的。我告诉大家，张善政如果用无党选说不定状况比现在好，但他用国民党选是国民党的深蓝拖累的张善政。为什么这么讲？郑运鹏的选举怎么选的？郑运鹏的选举不管是绿营的造势，不然前几天小英不是到桃园去吗？我告诉你，无党籍的参选人都可以去，管你是不是民进党，你只要是无党的你都可以去，他都欢迎你啊。所以你看每一个里长候选人，每一个议员参选人去，他有没有票？他是有票的哦。 你说他的台子上，他让所有的人， 他你不会让你上台，但你可以进去发东西，你可以进去跟这些群众玩闹，你可以进去。可是蓝营的你去看，蓝营的你去看，蓝的这个造势场合，只要你不是国民党提名的，你去就被赶出来。我跟你讲， 所以你有想试图要进去张善政的场子，是不是？ 我根本无法接近，你知道吗？我一接近，你来干什么？你是无党，你是叛徒，你给我滚远一点。我跟你讲没有办法， 所以郑运鹏的场子有欢迎你就对了， 欢迎啊，欢迎啊，可以去啊，欢迎我去啊，对不对？你就是你，我不会上台，因为那是民进党的台嘛，那我可以在下面发给选民我的竞选小物啊，拜托支持一下，他允许你这样进去。所以这叫包容， 跟一个所谓的坚壁清野，你要怎么选？ 扩大支持度， 你要怎么选？你选市长不是选国民党的桃园市党部的主委，你选的是桃园市的市长，你当然是要让不管是蓝营的还是无党籍的还是有党的都能够包容。他不是我的造势场合，对不起，只有国民党提名人可以进去，我像我这种人到门口，哎，你不要来，你不要来，你不要来，你要怎么选？所以说这是一个党性。 民进党的不怕被抢票吗？ 民进党的感觉我觉得很奇怪，这就是我不了解的地方啊。我是从国民党出来的啊，我觉得民进党应该会这样，所以我第一次到民进党场的时候我有点刷刷的，你知道 吗？民进党不怕被抢票吗？ 后来进去他是包容了。 的公职或者支持者，其实我坦白讲包容性比较高了。 这是实话。 你比如说好无党的，我跟你讲，我还看过国民党的跑到民进党的场次去发文宣哈，有人会生气，有的支持说啊你起来送上，旁边会辣椒，不要紧，哪会红衣来，不要紧。民进党的支持， 民间给可以撇不一定 会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阿郎的来黑也主由，就因为民进党的信仰自由民主，他支持者之间会去约束这个，这第一个。第二个哈，你知道赵少康跟他引用的那个民调，他不想干嘛，你知道吗？抓大放小，攻台北首都山头哈，桃竹苗放了啦。你知道 第二啊，一个陈时中这个最第三名呢。 赵少康那个做法已经把他第一个，你等于告诉大家张善政没救了嘛，他被交叉了嘛，被拉远了嘛。那新竹市国民党的要角都在声援高虹安，根本就忘了那个到底是林根人还是林爸给，大家都分不清楚嘛。那苗栗也一样啊，苗栗真的是苗栗是国民党的铁桶区，搞到现在齁，国民党提名的变第三名。所以抓下首都桃竹苗可气，那刚好迎合了白，就是说民众党白色阵营在新竹设一些策略，所以这个民调是一个工具性的操作。你可以看得出国民党现在是全力要去攻台北，所以陈时中在台北支持者紧张是应该的。第二个该讲哦，疫苗摆太多啊，浪费，然后呢这个叫做仇恨值。泽伦斯基现在打跟俄罗斯打仗，有炮弹就收。俄国制的炮弹是122公里跟152公里，美规的是155公里跟120公里，不相容。仗打完了，如果有人出来说泽伦斯基你该死，仇恨值要很高，你为什么拿那么多俄制规格的 152 啊，美国的炮那个150的或者是122跟120的不相容，没差钱。你现在回头去讲那个，我们现在去想想象有一天乌克兰战胜了，然后乌克兰的在野党出来检讨泽伦斯基，你为什么收了一大堆规格不一样的炮弹，浪费钱，现在要报废了，你喜安诺。大家回想我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是哪一个党，国民党也提案啊，有1000万剂一个月内要买到啊，宁可多买不要少买，不是现在骂人家浪费钱的同一个政党吗？有没有良心？当防疫人员拼死拼活全世界去抢疫苗，外国还给你白眼说啊，你们台湾就疫情很稳定，你干嘛跟人家来抢疫苗？欧洲好严重，日本好严重，韩国好严重，美国好严重，疫苗先给他们。我们这边的国会议员在野党也提案叫你拼命去买，现在回过头说效期到了，哎呀你看高端销毁，这个是浪费钱。 AZ 没有销毁吗？ BNT 没有销毁吗？莫德纳没有销毁吗？我们就因为疫情很缓，有的人说阿里我卖主哎狗夹打一针送你500块礼券。那是因为疫情和缓控制得宜才有这些情形。所以把这个东西解释成仇恨值，只要大家把这个事情想清楚，你会发现在煽动仇恨值的人反而是没良心，仇恨应该在哪里其实很清楚。 我其实定宇这个论调哈，跟这个蔡英文总统拉着陈时中的手哈去现在合体跑了几个地方嘛，就是要诉诸支持者回想起过去那段时间，好，就是至少我们这个指挥官真的也做了蛮多努力的，这种诉求进到基层，现在能不能让基层有所体会？还是就是这个也嫌那个也嫌？ 我觉得会，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是因为两年都过去了，那现在想要往下一阶段走，那现在又刚好遇到选举期间，所以被国民党这样子用众口铄金，他们一直不断在讲什么恶劣谋财害命黑心快餐啊，高端很差，他要鸡飞城市。我真的要讲一件事啊，蒋万安在当卫环委员会的招委的时候，他不是有咨询过吗？希望你要提高补助国产疫苗的研发啊，然后结果研发出来了之后开始要用了，他说哎这个不好，然后再来现在又说 我们这个没有什么国际认证啊，出国会有问题啊。他们一直让倡议说高端就是不好，高端就是有问题， 就是、要求做第三期啦，凭什么给他 EUA 啊？是鼓励高端 啊？对啊，结果你打成这样，民众当然会被你受影响，因为你政党是有发言权的。 你病毒来的又急又快， 对，结果人民不打高端了，现在要销毁，又回过头来骂说，哎、欸，陈时中你太浪费，五亿的高端被浪费，那是因为你一直鼓吹叫大家不要打，我们还是勇敢去打，结果呢，你这样子骂高端。我们台湾高端人打的是通过一个医学专家的会议，那你这样骂不是骂了那一堆医学专家吗？好，那现在高端我们也去申请了 WHO 的认证，他去年宣布了说我们高端获选的团体试验疫苗，然后现在也已经收案完成了，就是一直在等 WHO 的最后的报告。那 WHO 有没有政治力介入，我想观众大家自己去判断了。好，过去 WHO 怎么对待我们，那如果说 WHO 最后公布了说高端通过了国际认证，蒋万安整个这一群的国民党在批评高端的，要不要出来开记者会向全国人民道歉，向全世界道歉？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在打高端真的是莫名其妙。如果哪一天高端真的通过了，我相信他们是被自打脸，而且被打得很肿啊。 所以目前台北市民接受你这个论调的说法的多不多？ 我觉得很多，但是我真的觉得， 但是都是偏绿的支持者。 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去讲啊，因为我确实齁在跟陈时中在扫市场的时候，真的很多民众都是给他举大拇指说真的谢谢你这两年多来的辛苦。很多。 来创下你怎么看？ 基本上我先讲一下说战斗蓝那个民调，我同意定宇讲的是针对台北，但是他不是针对蒋万安。针对台北的朱立伦，因为那个民调里面其实太奇怪了，比如说台北那个桃园对不对，桃园其实我们要看的是桃园只有 当然这是朱立伦要的，不是战斗蓝要的， 桃园只有800人，他的民调只有800人，误差 3.54，所以呢，现在会郑运鹏加上郑政，加上郑宝清，加起来才51%，他的不表态率太高了吧？然后苗栗只有400个，也出来公布民调，所以这个时候是战斗蓝，其实在出来一件事情，这场选举打得好坏，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你朱立伦没有用，所以他们其实是针对朱立伦，是表现说这个你朱立伦没有用。 你说这个是为了要证明朱立伦没有用？ 对，就是不是你党主席的领导。他们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战斗蓝出来，所以是制造危机意识。因为这个数字我们从学科学的，比如说桃园的误差范围是 3.54%， 800个人而已。800个人怎么可能桃园做出来张善政加上。 所以你觉得这个不准就对了啦。 那个就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然后包含是我是觉得说其实这里面就是国民党啊。 所以你意思说张善政还在领先吗？ 不，其实两个人就很平，所以我是觉得郑运鹏还是他是趋势是稳定的，张善政是比较浮的，但是不要那么的。但是国民党就是这种情况，现在就是看到民进党好像就因为被背了几个包袱嘛，所以呢开始他们就内斗掀起来。